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教出五路五江，寒霜江，冬雪雪冬，小大寒。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风渔火对愁眠。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霜和雪不仅出现在中国的民谣和古诗词当中，同样也出现在了秋冬季的北京。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就来聊聊霜和雪，有气象常识、24节气的介绍，还有谚语以及古诗词中的霜雪描绘。节目嘉宾，江苏省镇江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王艳女士。风雪漫谈，让科学知识和人文情怀交相辉映，滋养我们的眼界和心灵。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天气越来越冷，今年的10月23号是霜降节气，11月22号是小雪节气，12月7号是大雪节气。霜和雪这样的两种气候现象，在北京每年的秋冬天就会出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聊聊霜和雪，要说一说啊，霜和雪的出现原因、形成条件等等的一些科学常识。还会谈到24节气等等的内容，还有啊，古诗词当中也有关于这些气候现象的描绘，我们也要和大家来做逐一的讲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啊，来和大家说一说这方面的内容。他是江苏省镇江市气象局的高级工程师王艳女士。最近啊，她还出了一本新书，名字叫做《古诗词中的气象景观赏析》。王艳你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王艳，天气冷的时候啊，霜和雪就要出现了。 对， 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霜和雪。说到了霜和雪，咱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应该有几个构成。霜降节气呢是已经过去了，但是不久呢我们就会迎来小雪还有大雪的节气。中国人啊对24节气比较的熟悉，但是呢要说到一些特别具体的内容，可能大家还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第一个内容就要说一说啊这些不同的节气的一些情况。那说过了这样的节气以后呢，王艳你是气象学专家，所以呢咱们还要从气象学的角度跟大家来讲一讲霜和雪。另外呢，在我们中国的很多谚语当中啊，也会有霜和雪，还有古诗词当中也有霜和雪，我们来给大家做逐一的讲解，好不好？ 好的。 王艳，在我们谈到这几个节气之前，我想你先给我们大家做一点科普的知识吧，就是用你们专业的角度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四季划分春夏秋冬是怎么回事儿，还有啊，这24节气历法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刘莎，那我们就从四季的这个划分开始吧。 嗯， 因为这个地球跟太阳之间有一个交角，然后这个交角呢就形成了这个春夏秋冬。四季的划分呢有多种方法，天文学上呢以地球在环绕太阳运转的轨道位置分别对应着这个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作为四季的标记。我国古籍上呢都用这个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作为四季的开始，民间呢又习惯上以这个农历正月至三月为春季，四月至六月为夏季，七月至九月为秋季，十月至腊月为冬季。 而气象学上呢，常以这个阳历三至五月为春季，六至八月为夏季，九到十一月为秋季，十二月至次年的二月为冬季。 哎，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得到了，因为地球和太阳之间啊，它是有一个角度的，实际上就是你这边离着太阳近的时候你就暖和，就是夏天了，还有春天，等到离得越来越远了就变成秋天和冬天了，是不是这样的呢？ 是的， 但是在我们国家啊，你看像海南人一年四季都特暖和，你像东北除了一年当中夏季最热的那几天啊，其实大部分时间都非常的寒冷，尤其是东北漠河啊那些地方真的是非常的寒冷，所以在这些特别寒冷的地方恐怕就不能够适用于春夏秋冬的划分了吧。 是的，这个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各地的气候是千差万别的，当这个南方各地是万紫千红春色满园的时候呢，北方各地还是冰天雪地之时啊。显然呢，用这个上面说到的几种划分四季的方法呢，并不能够确切地反映各地的实际情况。因此呢，我们在气候学上呢，又通常应用这个候，这个候呢，就指的是五天，用这个五天的平均气温呢，来确定四季的一个转换。当这个候平均气温高于22度的时候，作为这个夏季的开始；低于10摄氏度的时候呢，作为冬季的降临；而介于两者之间呢，天气不冷不热的时候呢，就是春秋两季。上半年是春季，下半年是秋季。 哎，王燕，听了你前面的介绍啊，我觉得有两个数字大家特别应该记住，一个呢就是22摄氏度，另外一个呢是10摄氏度。如果这平均气温高于22摄氏度，那就是夏季开始了。如果这平均气温低于10摄氏度，冬季就开始降临了。 对， 中间不冷不热的那都是春季或者是秋季。 对，是的。 我们刚才说到了四季的划分之后，那就要说一说刚刚过去的这个霜降的节气了。霜降应该是在高于10摄氏度而低于22摄氏度之间的一个节气。 对，它是属于秋天的一个节气。 然后到了11月7号的时候啊，是大雪。这肯定就应该是冬天的一个节气了，冬季的节气。但是啊，11月22号的时候，王燕有一个问题，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在北京那个气温恐怕还没有低于10摄氏度呢，所以小雪算冬季的节气还是算秋季的节气呢？当然按照如果24节气来算的话，它肯定是冬季的节气了，可是如果按照刚才我们说的平均气温啊，它又不到啊平均是低于10摄氏度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啊，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节气和气候现象呢？ 这个得从24节气的起源来讲。24节气呢，它起源于我国的黄河流域，是我们华夏祖先呢为了更好的掌握季节变化，指导农事活动，这个创造出来的一种宝贵的科学遗产。它是反映天气气候和物候变化，掌握农事季节的一个工具。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2016年11月30日呢，24节气呢也被正式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4节气呢，其实是指一个时刻，而非一日。古人呢将每个季节分成6个节气，这样便有了24节气。同时呢又将每个节气呢细分成了3候，五天为一候，这样便有了72候。 哎，我们大家都听过那首啊《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每月2节不变更，最多相差1-2天，上半年逢6/21，下半年逢8/23。刚才呀，我跟大家分享的这首24节气歌是王燕给我准备的，但是我想更多的普通人和我一样，其实我们就知道从春雨惊春清谷天到冬雪雪冬小大寒，后面那两句每月2节不变更，最多相差1-2天，我能理解。但是上半年逢6/21，下半年逢8/23，这是什么意思啊，王燕？ 大家可以翻一下日历对照一下，就是这个10月8号呢是寒露节气，23号呢是霜降节气。那么这个逢8/23指的就是这个意思，8跟23号， 哦， 它是2个节气。 也就是说，24节气虽然谈到的是农历，但是呢，我们现在因为大家使的都是这种公历的计法，你怎么知道每个月什么时候是这个农历的节气呢？上半年就是逢到6号或者21号的时候，而下半年逢到8号或者是23号的时候，就应该是我们农历的节气了。 对，是这个意思。24节气中既有表现寒来暑往、物候变化的，也有反映气温高低、降雨状况的，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风、 夏至、秋分、冬至，这八个节气呢表示季节的变化，其中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分别表示春夏秋冬四季的一个开始，而这个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则表示春夏秋冬四季的这个季节转变的一个转折点。那么在春分这天呢，昼夜是等长的，春分过后呢，白天渐渐变长，黑夜渐渐变短。夏至这天呢，是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过了夏至之后呢，开始就是白天渐渐变短，黑夜渐渐变长。到了秋分呢，又是白天跟黑夜是等长的。到了冬至这天呢，是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过了冬至这天呢，开始就是白天渐渐变长，黑夜渐渐变短。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这五个节气呢，表示温度的一个变化。小暑呢，表示天气炎热；大暑表示天气最热；处暑表示炎热正在消退；小寒呢，表示天气寒冷；大寒呢，表示天气最冷。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这七个节气呢，与降水量是有关系的。雨水节气呢，表示降雨增加；谷雨呢，表示降雨多，而且有利于谷物的生长。白露节气呢，表示这个昼夜温差开始增大，需要注意增加衣物。寒露节气呢，表示这个气温比白露时更低了。霜降节气呢，表示天气更冷了，开始有这个霜出现了。小雪节气呢，表示这个天气已经寒冷，开始下雪。而大雪呢，表示这个下雪增多。惊蛰、清明、小满、芒种这四个节气呢，反映了物候现象，或者指的这个农事活动。惊蛰呢，表示春耕开始的日子；清明表示天气晴朗，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小满的节气呢，表示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只是小满，还未大满；芒种呢，表示农作物成熟了，农民们开始忙碌的田间生活了。那么我们的古人呢，就是通过上面这个24节气呢，可以这个直观清楚的了解一年四季中气候的变化规律，然后通过这个呢来掌握农事活动。 我们刚才呢已经了解了24节气，也就是农历的这样的一个历法的一些情况。可是重点来了，王燕，咱们还没说呢。咱们前面说到了啊，这个霜降肯定是秋天的节气，而大雪肯定是冬天的节气。小雪呢，小雪到底是算冬天的节气还是算秋天的节气啊？我们怎么还没说这个内容呢？ 哦，这个得说到下面这个内容了。 嗯， 因为我国的幅员辽阔，从南呢到北，这个纬度的差别是跨度相当大的，而且各个地方的这个地形地貌也是不同的。在同一个节气呢，不同地区的这个气候变化是不同的，所以呢，这个农事活动也不尽相同。然而，全国各地呢用这么一个统一的节气来表示气候和农事活动变化，显然也是不太合理的。所以说呢，24节气对应气候变化不是绝对的，一个节气对应气候的出现呢，在不同地区应该是有所差别的。那么今天我们从日历上看到的这个24节气，它仅仅反映的是我国的北方，主要是黄河流域一带的这个情况。因为呢，这个24节气它是始于上古，产生于黄河流域，所以呢，这个某一个节气表述的气候情况跟农事活动呢，在我国这个不同的地域，实际出现的日期是不同的，时间上呢，可能相差一两个月呢，或者是更长的时间。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教出 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霜和雪不仅出现在中国的民谣和古诗词当中，同样也出现在了秋冬季的北京。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就来聊聊霜和雪， 有气象常识、二十四节气的介绍，还有谚语以及古诗词中的霜雪描绘。节目嘉宾，江苏省镇江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王艳女士。风雪漫谈，让科学知识和人文情怀交相辉映，滋养我们的眼界和心灵。欢迎收听。这是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今天啊，我们请到了气象专家王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霜和雪。前面呢是说到了啊，在气象学上面的一个四季的划分，以及二十四节气的四季的划分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说一说霜降还有小雪和大雪三个节气了。按道理说啊，王艳你看啊，它叫霜降，应该那天就有霜降，叫小雪呢那天就应该下小雪，叫大雪那天就应该下大雪。实际上呢，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也感觉啊，经常是那时候就会出现霜，就会下雪，但也并不是很准的啊。那古人啊，他们制定了二十四节气历法当中啊，是怎样描述霜降节气的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好的，霜降呢它属于秋天的节气，秋天的节气在二十四节气歌里是这样描述的：秋处露秋寒霜降，就是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六个节气。而霜降节气呢，在每年公历的10月23日左右，也就是刚刚提到的二十四节气歌中说到的，每月两节不变更，下半年逢8、23。大家翻下日历对照一下，就是10月8号是寒露节气，23号是霜降节气。 我算一算啊，秋处露秋寒霜降，霜降应该是秋天的最后的一个节气。 对，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它也意味着冬天的开始。这个时候呢，在我国黄河流域一般出现初霜，千里沃野上黄叶如金，片片银色冰晶熠熠闪光，不耐寒的植物呢将停止生长，即使耐寒的葱呢这个时候也不能再长了。所以谚语里面说，霜降拔葱，不拔就空。在此时呢，北方大部分已在秋收的扫尾工作，而南方呢却是三秋的大忙季节。这个时候庄稼成熟，丰衣足食的喜悦呢从田间满溢至农家人的心头。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这个时候呢，正逢秋菊竞放，把这个江南大地也打扮的是艳丽多彩，平添了几分梦幻般的诗情画意。而相对于这个夏天的百花齐放，霜降时节呢也有它的秋苑之美。漫山红叶层层叠叠，煞是好看。正如诗人刘禹锡在《秋词》中说到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哎，王艳，那如果从气象学的角度来认识霜啊，那么霜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霜的形成啊，也一般听人家说这个下雨、下雪、下雹子、下霜，对吧？ 对对对对对。 用书面语讲呢，就是降雨、降雪、降雹、降霜。那么这个霜到底是不是像雨、雪、雹那样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它地面的水蒸气凝结成的，就像冰，但又不是那么特别硬的东西。我个人感觉啊，我觉得我应该说对了，是不是？因为我看到你在乐。 其实呢，这个晚秋以后呢，在这个晴朗无风的夜晚呢，当地面上的物体温度降到零度以下的时候呢，空气中的这个水汽接触到冷的物体，就在它的表面上凝滑成了冰晶。这个时候霜就出现了， 还是凝结的。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 对对，是的。 哎，这有点像露哈。 它跟露呢又不一样。 露是水啊，它是冰晶啊。我觉得除了它们俩凝结的状态不一样以外，那其实都是从气体变化而来的，一个是气体变成了冰，一个是气体变成了液体，变成了水。 对，是这样子的。由于霜呢是地面附近的水汽凝滑而成的，所以呢不管是在物体的上面呢还是在下面，只要冷到零度或者以下呢，都可以有霜的身影。细心的人可以观察到呢，这个屋外的瓦片底下呢就会有霜。而如果霜呢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么瓦片底下怎么会有霜呢？对吧？ 对，那只能是在瓦片上面有霜。如果上下都有霜的话，肯定就不太可能啊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且啊，在寒冷的季节里面，那个玻璃窗上还有这个霜窗花，这也说明了啊，那是在玻璃窗的里面结的窗花。 对对，是的。 所以也不太可能是从外面，是从天上给落下来的。说到了雪花啊，大家特别熟悉六角形的。说到了这个霜降节气当中的这个霜啊，降下来的这个霜，一定提醒大家，不是天上降下来的，是附近的这个水汽凝结而成的。 霜长什么样啊？ 霜呢，它是细微的冰针，有的也成为六角形的霜花，颜色呢是发白的，并且结构呢是疏松的。 你刚才说的这个介绍，我觉得一定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雪片多大呀？但是那个霜花应该特别特别小吧？我觉得也就是小米粒那么大，一粒一粒凝结的，我们平常看到那个白色的霜， 特别小， 特别小哈、嗯。那有没有稍微大一点的那个霜啊？ 好像没有。 基本上都是那种小米粒大小的一片一片的那个凝结的白霜。 对，气象学上一般把秋季出现的第一次霜呢叫做早霜或者是初霜，也有的把早霜叫做这个菊花霜的，因为这个时候呢正逢这个菊花盛开的季节，而把秋季出现的最后一次霜呢称为晚霜或者是中霜。一般来说呢，初霜出现在秋季，中霜呢出现在春季，但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各个地方的气候差异比较大，因此呢各地的霜期和初中霜日分布也不尽相同。中国各地的初霜总体上是自北向南，自高山向平原逐渐出现的，中霜日期的早晚分布和初霜日期早晚分布呢正好是相反的。具体的来看呢，就是中国东部的地区中霜日期呢是自南向北逐渐推迟，有的地区呢中年都会有霜。 嗯，我刚才又算了一下，如果是从秋季开始就有霜，当然霜分作初霜和中霜，从秋季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哎呀，看来这一年四季当中啊有霜的时间还挺长的。秋天如果从十月份开始算，十月份、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王爷，是不是如果正常情况下到了三月份的时候，黄河流域就已经没有霜了，已经开始春季了呢？ 是这样子的，从中霜到初霜的间隔时期呢就是无霜期，而一个地区的无霜期的长短呢主要跟这个地区的这个寒冷季节的长短有关。 嗯， 也就是说呢寒冷季节长的地区它的无霜期就比较短，相反呢寒冷季节短的地区它这个无霜期就比较长。 所以啊我们刚才说到的啊，这一年四季当中有霜的时间段，如果是要在比较冷的地方，还不仅仅是我刚才说的这几个月，可能要更多。哎，无霜期和有霜期是怎么划分的？前面我特别注意啊，你谈到了无霜期和有霜期，就是以地面上有没有这个霜的出现为一个起止的时间节点吗？ 是的，是这样子的，因为霜呢是在天气比较寒冷的情况下出现的，当靠近地面的这个作物表面温度下降到零摄氏度或者以下的时候，附在物体表面上的水汽呢才能凝华成白色的霜。那么我国北方地区呢由于地面接收到的这个太阳热量比南方少，距冷空气的源地也比较近，寒冷季节呢也比南方长，这样呢就决定了北方地区全年的无霜期要比南方短。农作物的生长期呢跟无霜期也有密切的关系，无霜期越长生长期也就越长，无霜期长短呢在农业上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热量指标。由于每年的气候情况不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呢出现初霜和中霜的日期也就有早有晚，每年的无霜期也就不一样。 刚才呢这是说到了有霜期无霜期，前面呢还说到了初霜还有中霜，其实和霜有关的，很多普通人还熟悉另外一个词儿，霜冻。霜冻这个词我们怎么去理解呢？它是不是也是一种天气现象呢？ 是的，它也是一种农业气象灾害，它是指呢这个温度突然下降到零度以下，农作物遭受冻害的一种现象。它和霜是不同的，霜是近地面空气中的水汽达到饱和，并且地面温度低于零度，在物体上直接凝华而成的白色冰晶，因此呢发生霜冻的时候不一定出现霜，而出现霜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有霜冻发生。但是因为出现霜的时候温度已经非常低了，如果继续冷却下去的话很容易导致这个霜冻的发生。每年秋季第一次出现的霜冻呢叫初霜冻，第二年春季最后一次出现的霜冻叫中霜冻。初中霜冻呢对农作物的影响都比较大。 今天我们请气象专家王燕来和大家聊一聊霜和雪。前面呢我们是谈到了二十四节气当中的霜降的节气，也说到了啊在气象学里面霜的产生原因，还有呢霜的一些产生条件等等的科学的知识。那接下来在我国的很多谚语当中啊也会有霜这种天气现象出现，比如说霜打洼地， 洼地里是容易结霜吗？ 是的，之前我们提到过，霜它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是近地层的空气中水汽直接在地面或者近地面的物体上凝化而成的。我们知道这个空气它是一个流体，当它的温度越低，它的密度越大，比重也越大。这样呢，最冷最重的空气就会往最低处流动，一旦到达了最低的地方呢，它就耐在那儿不动了，也就在洼地停留积聚，逐渐凝化成霜。因此呢，洼地也比较容比一般的地方容易形成霜，这就是霜打洼地的意思。 哎，还有另外一句谚语啊，说一朝有霜晴不久，三朝有霜天晴久。这条谚语也和霜有关系，它是什么意思呢？ 这条谚语呢，反映了是一个气象小知识，指的是呢，一天早晨如果有霜的话，天气晴的时间不长，而三天早晨都有霜的话，晴天的时间维持的会比较长。因为霜呢是冷高压控制下的一种天气现象，它的强弱呢是与冷空气势力的强弱密切相关的。一朝有霜晴不久，说明了冷空气的势力不是很强，温度不是很低，并且容易移走，因此呢只能形成一天的霜。相反呢，如果连续几个早上都有霜的出现呢，就说明这个冷高压的势力比较强，范围大，移动慢，比较稳定，一般呢就能维持几天甚至一周的时间。所以呢，三朝有霜天晴久就是这个意思。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我是刘莎。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气候专家王燕女士和大家聊一聊霜和雪。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知识开讲节目。 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霜和雪不仅出现在中国的民谣和古诗词当中，同样也出现在了秋冬季的北京。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就来聊聊霜和雪，有气象常识、二十四节气的介绍，还有谚语以及古诗词中的霜雪描绘。节目嘉宾，江苏省镇江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王艳女士。风雪漫谈，让科学知识和人文情怀交相辉映，滋养我们的眼界和心灵。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谈一谈这个霜和雪。刚刚在十月下旬呢，是过了霜降这个节气，很快呢就要到小雪还有大雪的节气了。今天我们请到气象专家王艳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内容。我们会说到气象学当中的霜和雪，还会解读啊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这三个节气，霜降、小雪和大雪。而且呀，还要说一说在民间谚语当中以及在古诗词当中的这些霜和雪。王艳，前面呢我们其实跟大家讲到了二十四节气的由来，也说到了在我国的不同的地方，这二十四节气其实它们对应的啊春夏秋冬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比如这地方特别靠北，我说的是我国的整个的这个东南西北的这个越靠北它可能就越冷，那可能呢别的地方都已经是初夏了，那儿还是春天呢，可能别的地方都已经是寒冬都到来了，那地方已经是冷得不得了了，而且一年四季当中越北的地方越冷，越南的地方越热。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霜降这个节气，还说到了啊在谚语当中的霜，比如说霜打洼地，还有一朝有霜晴不久，三朝有霜天晴久。我知道你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名字叫做《古诗词中气象景观赏析》，这当中应该也是有霜和雪的，是不是？ 是的，里面也涉及到霜跟雪的诗词不少。 前面呢我们一直在说霜降这个节气，在这本书当中啊，或者在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古诗词当中，有没有关于霜的介绍呢？ 有的，第一首《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诗呢是唐朝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一首诗。作者当年26岁，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呢，他寄宿在扬州旅馆，抬头看见天空挂着一轮明月呢，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便写下了这首传颂千古、中外皆知的名诗。这首诗的大概意思是，明亮的月光透过窗户洒进屋来，我还以为是地上泛起了白霜， 抬头仰望一轮明月悬挂天空，低下头不由得想起自己的故乡。霜呢是一种白色的冰晶，月白霜清是清秋夜景，以霜色形容月光呢，既形容了月光的皎洁，又表达了季节的寒冷，还烘托出诗人漂泊他乡的一种孤寂凄凉之情。 在这本书啊，古诗词中栖霞景观赏析，我还看到了另外一首描写霜的诗词《枫桥夜泊》，和前面那首诗就有特别大的区别了。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啊，唐朝诗人的另外的一首诗《秋天的夜晚》，小船停在苏州城外的枫桥，这是江南水乡的秋天的夜景。 这首诗的大概意思是，月亮已经落下，乌鸦啼叫，寒气满天，对着江边枫树和渔火忧愁而眠。姑苏城外那寂寞清静寒山古寺，半夜里敲钟的声音传到了客船。月落乌啼霜满天，霜满天的描写其实并不符合自然景观的实际，因为之前提到过霜在地而不在天，却完全切合诗人的感受啊。深夜这个寒意从四面八方向诗人停泊的这个小船袭来啊，让他感受着这个满天的霜华。这里也提到这个霜在月落时分出现，这个与之前提到霜的出现是一致的。霜呢，它多形成于夜间，少数情况下在日落以前，太阳斜照的时候也开始形成。通常呢，日出后不久霜就融化了，但是在天气寒冷的时候或者在背阴的地方，霜呢也能终日不消。 另外呀，还有一首诗和霜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想大家也一定非常熟悉，这就是《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丰年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王燕，在这首诗当中啊，虽然有霜出现，但是他说的是霜叶红于二月花，说的是到了秋天啊，大家到外面去看枫叶非常漂亮。诗词当中描写的是霜叶红于二月花，隐藏的霜，我们怎么去理解这首诗呢？跟我们大家简单说一说。 古人呢都认为秋天的红叶是由于霜打而形成的。其实呢，树叶的变红与这个霜本身是无关系的，而是低温使这个树根部吸水并进入叶子的水分减少，因而使叶绿素生成少而破坏多。而这个花青素呢，它的颜色主要是红色，它显现的一个结果。因为呢，这个叶子变红实际上常常在地面温度降到零摄氏度以前就出现了。总之，霜以作物冻害而蒙受千古奇冤，又以红叶加紧而作响百世流芳，在气象学中的其他气象要素和这天气现象，以至于世间的其他事物，大概再没有像它这样兼有如此大功大罪于一体的戏剧故事了。 霜在我们古人的眼中啊，既有好的那一面，也有不好的那一面。如果呀和我们今天谈到的雪去比较，可能雪大家给予的赞美之词会更多，比如说雪是纯洁的象征，雪景呢也常把人间装扮成纯真无私的世界。在我们二十四节气当中，有两个和雪有关的节气，一个是小雪，一个是大雪。王爷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这样的两个节气。 小雪呢，在二十四节气中呢是第二十个节气，一般在11月22日或23日，它表示开始降雪，雪量小。小雪呢是反映天气现象的一个节令。小雪和雨水、谷雨等节气一样，都是直接反映降水的节气。古籍中《群芳谱》中说：“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盛而雪未大也。”就是说到小雪节气，由于天气寒冷，降水形式由雨变成雪，但由于此时地寒未盛，所以雪量还不大，所以称为小雪。小雪节气里的第一候为红藏不见，二候为天腾地降，三候闭塞城东。意思是说呢，由于气温降低，北方以下雪为多，不再下雨了，彩虹也就看不见了。又因为天空阳气上升，地下的阴气下降，导致阴阳不交，天地不通，所以呢，天地闭塞而转入严寒的冬天。由于我国的地域辽阔，小雪呢反映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情况，这时候的北方已进入风动季节。 所以啊，大家有时候就会感觉到啊，到了小雪节气那一天， 但有的时候会下小雪，但也有的时候不会下小雪。节气的这个小雪和小雪的天气不是一个概念。 是的，节气的小雪呢，跟天气的小雪不是一个概念。天气预报中的小雪指的是降雪强度比较小的雪，是指24小时降雪量在0.1至2.4毫米之间的降雪，称为小雪。 今年的11月22号是小雪节气，到了12月7号呢是大雪节气。前面既然说到了小雪节气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把大雪节气这样的一个知识点跟大家做一个普及。 好的，大雪节气的到来呢，预示着我国北方地区的天气将更加寒冷，降雪的机会呢也开始增多。大雪节气通常在每年的12月7日至8日。大雪呢，顾名思义就是雪量大。古人云：“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段，雪往往下的大，范围也广，这时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温度都降到了0度或者以下，往往在强冷空气前沿、冷暖空气交锋的地区呢，就会降大雪甚至暴雪。可见呢，大雪节气是表示这一时期降大雪的起始时间和雪量程度。它和小雪、雨水、谷雨等节气一样，都是直接反映降水的一个节气。此时呢，黄河流域一带已见有积雪，而在更北的地方呢，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了。但是在我国南方呢，特别是广州以及珠三角一带，却依然是草木葱茏，干燥的感觉还是很明显，和北方的气候相差还是很大的。 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过了大雪、小雪两个节气，前面也特别强调了啊，这个小雪的节气和小雪的天气是不一样的，那到了下大雪的时候啊，和大雪的这个节气也是不一样的。这样吧，王燕给我们大家普及一下，在气象学当中啊，比如我们听天气预报，那里面会说小雪、中雪、什么暴雪等等的，到底它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划分标准呢？ 这个降雪分为零星小雪、小雪、中雪、大雪、暴雪、大暴雪和特大暴雪这七个等级。零星小雪是指呢一天降雪量呢小于0.1毫米，小雪呢是指一天的降雪量是0.1到2.4毫米，中雪呢表示一天的降雪量是2.5到4.9毫米，大雪呢是一天的降雪量是5.0到9.9毫米，暴雪呢是一天的降雪量大于0.0到19.9毫米，大暴雪是一天的降雪量20.0到29.9毫米，特大暴雪是大于等于30.0毫米每天， 一共是七个等级。哎，还要问一个问题啊，这降雪量你们怎么测定呢？我说的是专业人员的测定啊，不是普通人拿眼睛一看，这已经到了鹅毛大的雪花了，或者说这个雪都落在地上看不见了，你们怎么测量这个雪的大小呢？ 降雪量呢，实际上是雪融化成水的降雪量。 那你们具体怎么操作呢？ 发生降雪的时候呢，这个观测员呢将雨量筒呢的这个沉雨器换成沉雪口，等到这个雪水融化的时候呢，就测量这个雪量，就是得到了这个降雪量。也就是观测的时候呢，将接收的固体降水取回室内，待融化后量取，或者用称重法测量。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教主 提霜满天，江风渔火对愁眠，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霜和雪不仅出现在中国的民谣和古诗词当中，同样也出现在了秋冬季的北京。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就来聊聊霜和雪， 有气象常识、二十四节气的介绍，还有谚语以及古诗词中的霜雪描绘。节目嘉宾，江苏省镇江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王艳女士。风雪漫谈，让科学知识和人文情怀交相辉映，滋养我们的眼界和心灵。欢迎收听。王艳，前面我们说到了啊，霜有的时候也是六边形的，如果大家细细看，它虽然小，如果去仔细的看啊，也是非常漂亮的。但是雪花就大得多了，很多朋友都知道雪花是六边形的，各种各样的形状，但是基本上啊都是六边形的。你画在手里面成一个小冰珠那另说，为什么雪花是六边形的呢？ 因为雪花它是由小冰晶增大而变来的，而冰的分子呢以六角形的为最多，因而形成的雪花呢多是六角形的。古人有这个草木之花多五出，读雪花六出的说法，就是讲的这个雪花是六角形的，并且呢每片雪花它的形状没有一模一样的，雪花的形状是多种多样的，这个跟它形成时的水汽条件有密切的关系。 有一句话说啊，瑞雪兆丰年，从古至今啊，其实我们中国人对下雪都很期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呢？ 进入冬季后，天气渐寒，人们对雪的期盼是越来越加强的。它和风雨雷电一样，雪呢也是天气现象的一种，却格外受宠。人们呢似乎很少像期盼雪一样期盼其他的天气，也似乎很少有天气像雪一样获得如此多的赞誉。从十月上旬开始呢，我国自北向南逐步进入冬季，天气逐渐转冷，草木凋敝，鸟兽蛰伏，到处呢是一片干枯荒芜的状态。这个时候呢，白天短，夜晚长，人在黑暗中的时间越长呢，与睡眠有关的体内激素水平也就越高。上述这种种情况呢，导致人们睡眠质量差，注意力不能集中，工作效率降低，精神状态也比较差。因此呢，人们在冬天会期盼一些象征着活力以及新鲜的事情发生。而下雪呢就符合这一特征。一场雪后，天地山川白茫茫一片，银装素裹，和平时单调的景色是完全不同的。大雪满初晨，开门万象新，身边的景色既熟悉又陌生，带来完全新鲜的视觉感受。初雪呢作为当年冬季的第一场雪，时隔春夏秋三季而来，也是更受期待和瞩目的。我国南方地区每年下雪的日子并不算多，雪量不大，停留的时间也不算长，物以稀为贵嘛。每年冬天生活在南方的人们呢，比北方人对雪的期盼更甚。虽然人们说呢瑞雪兆丰年，但是呢降雪也有它的两面性。严冬积雪覆盖大地，可保持地面及作物周围的温度，不会因为寒流的侵袭而降得很低，为冬作物创造了良好的越冬环境。积雪融化的时候呢，又增加了土壤水分的含量，可以作为这个春季生长的需要。另外呢，雪水中氮化物的含量是普通雨水的五倍，还有一定的肥田作用。所以有谚语说呢，今年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但是呢，降雪路滑，化雪又容易积冰，容易导致民航航班延误，公路交通事故多发，以及车道的拥堵。个别地区的暴雪封山封路，还会对牧区草原以及人畜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 古诗词当中啊，也有很多关于雪的描写。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王艳说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首诗啊，已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这是白居易的夜雪。 这首诗的意思是夜里躺在如冰一样的枕被上，突然让我很惊讶，又看见窗户被照亮了。夜深的时候就知道雪下得很大，因为不时的能听到雪把竹枝压折的声音。这首诗里面的气象景观我再跟大家说一说。复见窗户明，这是从视觉的角度写夜雪。夜深却见窗明，说明雪下的大，积得深，是积雪的强烈反光给暗夜带来了亮光。雪面对太阳辐射的反射率是很大的，新雪可反射太阳短波辐射的85%到95%。 在高山冰川积雪地区活动的登山运动员和科学考察队员，如果不注意的话，忘了戴墨镜，就会被积雪的反光刺痛眼睛，甚至导致暂时的失明。医学上呢，也把这种现象叫做雪盲症。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是杜甫的绝句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首诗。有个问题一定要问一问王燕啊，你看已经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了，这应该是春天或者夏天啊，它为什么还有窗含西岭千秋雪呀？为什么还能够看到雪呀？这是怎么回事？ 这首诗他说的意思是，两只黄鹂在翠绿的柳树上婉转的歌唱，一对整齐的白鹭直冲向蔚蓝的天空，通过窗户呢可以看见西岭上堆积的终年不化的积雪，门前停泊着自万里外的东吴远行而来的船只。窗含西岭千秋雪是诗人在这个窗户边上向远处看，因为早春空气清新，晴天丽日，所以呢，他能够看见远方的西岭雪山。西岭雪山呢，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境内，距离成都仅有95公里。景区内呢，有终年积雪的大雪山，海拔5353米，成为成都市的第一峰。下面呢，我们来说一说积雪的分类。按照这个积雪持续时间的长短，可以分为终年不消的永久积雪和冬季形成、夏季消失的季节积雪。季节积雪呢，又分为稳定积雪，指的是持续时间在两个月以上；不稳定积雪指的是持续时间不到两个月。所以现在我们推测，窗含西岭千秋雪中的这个雪呢，非常有可能是终年不消的永久积雪，或者是稳定积雪。 王燕，我们前面的时间当中啊，给大家大致的介绍了霜和雪的形成，这也包括了很多的气象知识呀，也说到了很多的诗词，还有俗语，还有二十四节气等等等等的内容。现在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什么内容想要和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吗？ 作为一个气象工作者，我希望能将深奥的气象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真正发挥出气象科普的作用，提高大家气象观念和防灾减灾意识以及抗灾能力。 感谢高级工程师王燕的介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谈到了霜雪的这么多的内容，我想啊，听过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再看到霜和雪的时候，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下面再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安排。明天我们继续带来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播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延平先生主讲的日本考古与文化遗产。日本列岛历史文化具有独特的内涵，它的器物、古建、庭园都有独特的魅力。从明天开始，连续两个周日都要谈一谈这样的一个内容。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